今はもう苦しい瞬間もう連発、 なんも苦しい瞬間もう連発、 なんも苦しい瞬間もう連発、 なんも苦しい瞬間もう連発、 なんも苦しい瞬間もう連発、 なんも苦しい瞬間もう連発。 接下来是西门十四师部位腹肥重心，由这些经文就成绩上来有十四种的部位，就包括呢好像冰啊、水火啊、神有叫八难，同埋呢三毒贪嗔痴三毒，以往呢二求即系求男求女，以往呢持菩萨名能够以十波六十二行沙的菩萨嚟到咧，一模一样。有些人就懷疑心理的部位那菩薩都是化解他的，更加說十四種無位裡面呢，即是有所部位才能念菩薩的名號，將你呢化空就為吉，令你呢得到了無所部位，那就叫十四種。那么前的八種呢，就是水啊、火啊、風難啊、刀兵難啊、賊難啊、鬼難啊，一共有八種。這八種的災難呢，如果我們眾生遇到的話呢，就感到很害怕的，因為一個不小心很容易喪失自己的生命，或者大水浸死，或者大火燒死，種種的問題它肯定驚慌暴畏啦。如果你在這種情況之下一心一意念觀世音菩薩，咁啊菩薩就會尋聲救苦啊，令到呢一種人對於呢八種嘅災難咧，唔會降落佢身上，令到在呢八種嘅部位之中咧，係得到無所部位。咁所以咧就係八種咯喎。咁其次咧就貪嗔痴三毒，就係貪嗔痴三毒咧，就我哋眾生咧縮生以來直至今日。我哋講生生世世都有嘅，呢三種就毒嚟。如果能夠毒嘅，我哋個法身慧命，除非冇呢三種煩惱，你話三如果有嘅話咧，肯定係做罪就流落於呢個生死道、呢個三惡道，咁啊亦都好驚慌暴畏嘅。咁因此，如果有呢種咁嘅病嘅眾生咧，呢毒可以講每一個人都有，或者係輕重多少唔同嘅啫。咁如果你能夠稱念觀世音菩薩嘅名號啊，咁你一心一意念觀世音菩薩名，你個心就喺啲菩薩嗰度，咁咧菩薩就尋聲救苦，咁啊將菩薩嘅智慧光，咁就普照你，就可以破咗你呢個貪嗔痴三毒嘅煩惱行暗啊，就做啊，最後就唔會做罪業，因此就唔會墮落呢個生死輪迴，就免除呢個墮落三途嗰種嘅痛苦。个恐怖，所以就先呢个三种嘅无畏啦。嗱咁啊，二求即系例如冇仔想求仔，冇女想求女，因为如果冇呢个仔女，冇咗下一代，做父母即系、做个父母咧，年老啊就冇人服侍，死咗之后咧就冇人不做呢个身后事。如果系冇咗仔嘅话咧，将来啊自己呢一个姓氏。呢一個香火咧就斷咗噶啦，咁所以咧一般人喺度求男，嗱如果男仔多咧，就希望有個女仔，咁變咗咧有所求，如果求唔到，個心肯定驚慌暴畏啊！嗱，如果我哋在情況之下，你一心一意稱念觀世音菩薩嘅名號，以菩薩嘅福德加被之故啊，係可以令你求男就得男。求女是得女，咁满足咧你个心愿，令你咧恐怕将来冇人得照顾啊，或者死后都冇人得做你身后事啊，或者你某一家某一姓咧个香火断绝啦，你就冇咗呢种话部位啦。咁最后一种咧就讲话持名无畏，因为持名上文所讲念一尊观音菩萨嘅圣号，所得嘅福德功德。如同一念啊，清念啊，六十二行罗刹咁多个法王之菩萨所得嘅功德咧，系一模一样。 咁難入兵荒啊！咁點解咁野啊？連一尊觀音菩薩嘅聖號，人與啊連六十二行樂三功德嘅菩薩所得功德一模一樣，心中難免有出部位驚慌。所以觀音菩薩話：佢聽見，因為我得真圓通啊，從呢個文思修入三摩地，咁啊具足呢個圓通常三真實，依此文性而修，所以咧能夠咧速以成佛道，咪圓通之最圓通啊！咁因此咧，你稱我觀音菩薩嘅名號啊，得個一尊菩薩嘅名號，就比之有人咧係稱六十二行羅三咁多個菩薩聖號咧，所得嘅功德就係無字無別，已經由得呢個真圓通，因此令到呢個人咧亦都冇咗呢個部位，所以佢哋十四種施無畏啊！嗱，咁啊施咧就係布施，菩薩以呢個身心為能布施。以呢個無畏啊，係咪所布施？以眾生咧，為佢所布施個對象。咁啊，現在啊，我哋進一步講，因為菩薩得呢個真圓通，了達一切唯心自性啊。所謂三輪體空，冇呢個能布施個身心，冇呢個所布施呢個無畏，亦都冇受過布施嘅眾生啊。咁啊，三輪體空正到呢一心。清淨直念，所以從體起用就可以令到個十四種部位嘅眾生咧，令到得到無所不能，叫做福地眾生。嗱，福就係觀音菩薩所得嘅福。我哋上文都講啊，就係話觀音菩薩喺世界十個世界中供養過所謂微塵咁多嘅佛，當然咧每一次要供佛，在身呢方面。就是啊，尊重佛或者是服侍佛，咁呢個心方面咧，就係、是、要佛知佛所學，佛咧係發菩提心，你就發菩提心。佛教嘅行菩薩道，你就行菩薩道。咁呢啲咧，對佛咁樣話有身心供養，係最好咧，係修福嘅。咁因為菩薩有福，佢備足咁多個福啊。所以可以咧，就我哋化度众生嘅。嗱，我哋从呢啲咁嘅经文啊，我哋大家都明白，学佛嘅人呢、这个福咧系好重要嘅。如果冇福咧，亦都系真系咧系好凄凉嘅一件事。嗱，咁啊，菩萨啊，都尝试要修福，为就度众生啊，以呢个福嚟到加俾呢个众生啦。所以我哋明白到，那菩萨咧尝试要修福。才可以加俾我哋嘅眾人眾生，我哋每一個眾生自己咧都要收福。如果你冇福，你就冇得享受，就冇人緣。咁啊，從前有個法師，佢應該都好道心嘅。當然咧，佢唔懂呢個玄學，即係睇相呢個命運嘅道理啊。佢唔知道自己仲有幾長嘅壽命。咁有人咧有個同參嚟探佢，第一睇哦，佢同參啊！好似你個面色唔係幾好喎，咁咩事啊？佢以我睇咧，就是、一斗米嘅生命。嗱，斗米咧，我哋家香港啊嗰啲城市咧，民主就家就係用呢個斷稱嘅，或者斷磅嘅。咁國際咧，我哋中國大陸咧就唔係用磅用稱嘅，就係、是、用一個斗。一個斗手，如果住喺鄉下人咧，就應該知道噶啦。我都喺呢個香港長大嘅，日本人打香港咧，因為環境困難，我哋就全家翻個鄉下，即係東莞啦。我本身係東莞人，咁啊翻鄉下住得住咗又成兩年，我先嚟出家。咁啊，因此咧就日常生活得去米鋪，就個個買米斷豆咁樣買嘅。咁啱呢個同先話佢個米咧，仲有一斗米咁嘅，一斗米通常大概咧係十斤上下，又唔多咗幾多，又唔算咧，其實一斗米大概十斤咁樣。嗱，如果就十斤米照平常一斤。因為舊時咧冇咩營養，冇咁多嗰啲口垃圾，冇咁多糧食，都係以食碗飯為主嘅。咁你一日三餐都食飯，嗰日嗰十斤嘢夠食幾多日啲噶？唔食幾多日嘅日，等於食幾日之後，個斗米魚就玩完。所以呢位法師咧，佢就好聰明，佢就打一斗米擠喺度。咁佢點樣食飯咧？佢就每一日揾一個煲。咁裝住一煲水喺個風爐，你用個手啊， 濕啲水，嚟一支水都剩喺個豆個得面，咁啊飲一飲，飲一飲，嗰個手咧啲水啊黐到幾多粒米都好啦，佢就將佢放翻嚟個煲煮一浸，嗰啲米跌落煲入煲，可以講連米水都唔夠資格噶啦，佢就每日都咁樣，就每日喺個豆算啦，飲一飲係咁多就咁，即係個煲煮一浸就咁煲。咁你話咁樣食飯咧，都係起碼鍛鍊都唔止噶啦。有排咧，其實就將個豆米嘢咁樣飲啊飲啊飲曬佢。同時啊，佢既然知道自己壽命有限，當然佢唔係為飲嗰啲呢個米湯米水咧就瞓覺。佢自己知道自己啦嚇，既然一豆米嘅壽命，亦要將增加自己嘅壽命，以供咧將來走咗之後為往生嘅本錢。佢真係在呢個時間咧，每日飲咗啲呢個米水米湯，都飄到有啲米嘅味道。佢哋用功修行念佛，咁啊，而且呢斗米都經過好耐時間啦，係咁日日咁一小濕一濕佢，食咗都過年嘅時間。等問啲過年嘅時間咧，佢哋延長咗佢呢個壽命，亦增加咗好多個福。咁所以呢個福咧，係自己修嚟嘅，好重要。如果你唔修嚟嘅福咧，個福唔係我天俾你嘅，亦唔係邊人同好嗌我嘅福俾咗福你啦，冇咁樣嘅事情。係各人食飯，各人飽，係自己修福。咁啊，同時咧，仲有一個法師，咁佢係講經嘅，但係講親經咧，小貓三兩隻。但呢個法師咧係一個非常好辯才，理論都係一流中嘅一流嘅，但每次講經咧都少乜三兩隻，咁啊當然佢都唔會退心，佢都認為繼續講經。不過佢個同參佢話：佢話你啊咁樣講經咧，時間慳咗咁多，但係得益人超過你前生咁樣冇見到呢個人緣，所以今生你雖然講經都冇人嚟聽啦，冷清清嘅場面。佢話你咁咧，就我幫你，我幫你收風。但你身邊有啲乜嘢啊？我冇咩喎，一個普通嘅紅和尚。我哋諗下咧，有乜嘢底線嘅嘢咧？佢諗下佢冇啦，就有一件袍，件袍都已經係有七著有三成舊啦，即係有七成新。我睇下你俾我，你俾我，你俾我，佢哋都咁賣咗佢。嗱咁一件衣服就新嘅都唔值幾多錢啫。一月今目前咁咪。佢第六做啊，$200就搞掂，$200買咗幾多嘢啫？咁但係咧，佢將佢賣咗之後咧，七成新嘅買咗，咁啊點樣咧？嗱，你話買嗰啲大嘅嘢結緣，當然就買唔到㗎啦。佢就買啲糖啊，好多佢哋我哋睇下有啲太過荒唐嗰啲咁樣，買啲糖，買啲米，嗱咁呢筆錢可以買到好多㗎。咁跟住咧，佢哋同佢呢個山上邊啊，嗰啲樹頭。有好多藝嘅石油嘅，你就每個樹頭咧，咁啊忽有時跟佢啲糖，有時等嗰啲藝嚟食，又再深入一層有雀仔嘅地方，而將嗰啲米咧撒到滿山都係，俾嗰啲雀仔食。於是咧，同佢講做完之後啦，佢就同吳生講佢發願，願呢一班所謂藝同雀仔，今日受咗你呢個飲食。將來你們這個法就供養他，今天以這個財布施買糖買這個米給他吃，他人呢你轉世做人，你做人法師，你只用這個佛法布施給他。發了願之後呢，其實這個時間都一年年這過，真的過了二十年了，他出來講經，全部坐滿座包棚，都冇一個老人，個個都係二十歲以上下。咁就係當年咧，佢所布施啊，糖同埋嗰啲米，喂嗰啲米仔，喂嗰啲雀仔咧，所結到呢個緣，所收到呢個福。如果唔係咧，就冇人聽佢講經，佢太過冇人緣冇福啦。嗱，所以呢啲問題咧，就大家要知道，學佛嘅人對於呢個福係好重要，唔可以唔收福。唔收福都真命啦嚇，生生世世啊，窮都唔係問題啊，可能兩餐都不計，係好痛苦嘅。咁啊，收福嘅方法係有好多，主要就講呢個日常生活裏邊咧，唔好浪費嗰啲食物， 不要浪費那些物質，你收到的福分。嗱，我講咗佢眼神，以前佢欣賞老法師，剛剛佢上到100歲，剛剛嚟到香港，翻到台灣咧，香港講咗幾日開始，翻台灣就死咗啦，100歲。咁啊，呢啲咁嘅老人家咧，佢係近代除咗太虛大師，佢係近代一個佛學嘅通家嚟嘅，文章寫得好，理論發揮得好。咁如果你佢要識嘅，要咁嘅身份地位咧，唔使驚冇得食，只要肯食。但係有一次咧，佢有好多徒弟喺新加坡嘅，好似自動庵啊、菩提蘭嘅嗰啲主持人咧，都係佢徒弟，出家徒弟嚟嘅。咁我當年喺新加坡講經咧，都可以講係紅過一時，晚晚都過千人聽經嘅，而且仲講兩次添嘅。咁啊，既然嗰啲地方開光啦，咁啊徒弟我哋開個緊請個師傅嚟啦。咁另外就有位百姓長老，佢係當年中國佛教會嘅會長，亦都係一個老參師傅，係一個長老人物。咁啊，佢兩位老人家嚟啦，幫手開光請佢。咁我係講佢佛師問我請埋我有份啦。咁既然佢嚟到啦，一齊開光，等同我商台入啦。嗱，我哋朝頭早就入粥嘅，大家你知呢個係我哋傳統規矩。朝頭早肯定食粥，因為經過一晚嘅休息啊，咁呢個腸胃咧亦都有好多嗰啲唔清潔嘅。我哋食碗粥，洗下啲腸胃，亦都啦嚇，唔好咁貪心。所以早上都係入，不過啲粥就唔好稀嘅，係好嫩嘅。如果攤凍咧，可以成為一等嘅蘿蔔糕咁啊，幾得嘅。咁嗱，咁既然你食大大嘅粥啊，你用食咗嗰啲粥啊，你容易啦。但係因為佢嫩啊，周圍個碗邊咧有多嗰啲米漿，粥好似漿咁啊，煲成啊，煲爛咗好似漿黐住。呢啲用筷子就冇筷子就可以食得到噶啦。你點樣去刮都刮唔到啊！咁啊，佢老人家咧食咗嗰碗粥啊，佢就喺度手啊，喺個碗試一年同埋呢一年。咁啊，所有嗰個碗嗰啲米膠嗰啲粥嘅膠咧，有曬到手嗰度。咁啊點咧？佢當時大眾抹咗個嘴啊，一旋咁就食咗啦。嗱，我哋參學就係睇呢啲咁樣嘅，我哋再注意留意嗰啲老前輩嗰種嘅動靜，俾佢哋做個榜樣，嚟以佢個名望，以佢個道德，以佢個修為，佢冇得食咩？佢真係唔好啊！一日食一啖米，點解佢食？但是呢可以吃是沒問題，你要吃都不是吃咯，問題就不要浪費那個碗，一碗粥裡面有很多那些是米膠的嘛，那如果你一天一點，一世人吃多少幾十年，你說多少那些粥，那些膠粥，那些膠的粥水啊，那你又浪費多少東西呢？那他老人家呢就是這樣呢，就可以一個月咁啊，喺個手行咗落嚟，佢就唔怕話可以發泄乜嘢，嗰啲咁冇禮貌噶。你係一個老前輩點樣？其實咧，我哋唔可以咁樣睇，我哋睇佢嚟講係識福，凡係食得嘅都冇曬啦。嗱，所以我哋能夠親近一種物事知識咧，對自己係一種咧警惕，即係話佢哋啲咁嘅老前輩咁有修養，咁有學問。那些徒弟就滿天下的，他要吃什麼都有啦，但是你吃是沒問題，你要吃多少就吃，但就不可以浪費，因為那碗粥吃完，那碗邊那麼多那些米湯，那些嚼的米湯是筷子飯不到入嘴的，是飯就乾沒嘴就可以爬入嘴的，一粒都不發生，但那些粥呢是嚼的，就黏住那碗很多，他們一捏就吃了它。咁我哋做個晚輩參學，睇佢啲老人家啦嚇，都係咁樣，所以我哋只係學佢啦，應該要學識參學，唔一定咧要同佢講話，佢教你乜嘢，就佢日常嘅行為、個動作，值得我哋學嘅，我哋就要學。所以我到今日咧嚇，我唔係孤寒嘅，都啲餅乾碎啊咁啦，好似餐包餅乾好多碎噶嘛，咁我哋倒到嗰度個妥善埋埋一堆，咁啊將佢執落嘴食咗佢。呢、这個都係啦嚇，係最好收福嘅。如果你唔收福，浪費啲嘢，就變咗日常生活裏面咧一唔係一餐本餐啊，一幾十年一個人幾十年， 呢個生命裏邊嘅日都係咁嘥咧，就損咗好多福，你將來都就冇得食噶啦。咁再其次咧，生活咧有啲人刷牙，我亦都見過刷牙咧，本來我哋塞下個嘴咁先至刷牙啦，喺個牙膏啊。咁但你裝咗個水喉咧，你落咗個塞咗個嘴咧，你哋閂咗個水喉，你就慢慢刷刷五分鐘、十分鐘，冇嘢咧。啊，有一種人咧，佢口中裝咗水，塞咗個口刷牙咧，個水喉唔閂嘅。嗱，咁啊唔閂，你一次半次啊，都仲有啲忘記啊。如果你個習慣係咁樣唔理嘅咧，認為搭咗我俾水費啫嘛，咪其實俾水費咧係一件事，你就俾得起。都唔可以浪費啊！咁呢種咁嘅人啦、啊，成日咁啊，日日都係咁樣咧，你話浪費幾多水啊？從因果上嚟講咧，第世你想唔生到非洲冇水都幾難啊！所以我哋啲人想住積福啊，你浪下濕濕啲塵銀，你就生個水喉，你擦佢認為冇意啦，認為得乾淨，你先至裝水浪口，咁就唔怕嘥咗嗰啲水啦。我有冇講過一個故事啊？從前有個老修行，應該好似我頭先講咗，我唔記得啦。其實可以再講嘅，呢啲就係鼓勵大家咧修福。你知道好多人咧，嗰日先或者嗰晚冇嗌，聽唔到阿松講。有個老修行，佢一生人都好修行嘅，佢非常好修行。佢死咗之後咧，去到阎羅王嘅地方，佢就奇怪啦。我哋咪一生人冇乜嘢行差踏錯啊！都自問得幾好道心，幾好向佛法度修學，冇理由死到嚟阎王見阎王王噶喎，咁樣個好人冇理由見法官噶喎，佢先至動一個念頭，點解我會見阎王王？阎王王咧知道啊，但做阎王王啲鬼有神通啊，阎王都係鬼嚟噶，佢有神通啊。咁你想知道咪睇下後面，咁咪睇咗咪指後面，咁啊嗰個。老修行咧，就順住個心咁望一望，一個大湖。但呢個大湖你唔好誤會，又好似一個大嘅茶壺喎。如果大嘅茶壺都爛水嗰啲，不過即係飲多兩啖飲曬啦。係好似潮州西湖啲個大湖啊，大家去過咧，好似咧一個大嘅池塘咁嘅。咁咁多水，老修行知道咩事啊？佢就問啦：咁啊，點解你叫我睇嗰盆啲水啊？佢話冇嘢。一生人雖然有老修行，雖然有非常道心好，呢個係無可否認。但係點解你要嚟呢次見我，受我個審判呢？一生人浪費水，點樣浪費飲茶？飲嗰啲功夫茶，雖然大家潮州人或者福建人都知㗎啦。然後嗰啲人要錄揾啲揾錄下嗰個杯啊，又要錄下嗰個壺啊。如果唔係又唔多味道啊，咁啊第一浸咪好，第二浸又唔要咁啊。你話一世人啊，如果有啲咁嘅習慣咧，又話浪費幾多水，因為咁樣啊，所以積積埋埋連本帶利，你就要欠咧呢個湖咁多水嘥，浪費咗咁多水。佢話今日咧，我俾個機會你，如果你能夠一次過飲曬我所指呢個湖啲水咧，咁你就可以馬上走人。佢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哋受我咧審判啦！哇，真係好難講喎、啊！要嗰個大茶壺只入多兩啖啫，咁啊好似成個河州西湖咁啊，點飲啲水啫係嘛？咁啊正在受你，咁啊正正喺度啦嚇，諗點樣應付呢個環境咧？突然間有個鬼仔走埋嚟，阿老三，你做乜事咁苦口苦面啊？佢就講俾佢聽，佢咁啊！冇問題，我幫你。佢話咧，我係做鬼嘅頭啊哥啊。佢話所有古都鬼仔嘅，成千上萬嘅。佢話我只要吹下口哨，啤一聲咧，嗰啲周圍嗰啲鬼仔徒弟咧、子孫啊，就嚟幫我噶啦。佢話我但吹個啤一聲，佢嚟我叫佢一人飲啲，咪飲曬，咪幫你咯。我心諗佢點解你個對我咁好啊？你咁樣幫我咧，佢係冇錯。佢話你在生係個老生做機。他說我就是一隻貓、啊、是畜生，是一隻貓，大家都知道家庭有一隻貓、啊、他說你天天做兵呢，我就摸著凳子就聽你做兵，那麼一路呢你就開始養我， 一路我哋自此長大咧，總成日日聽你讀經，一路讀到我死咗之後，我唔知有幾年啦，貓通常都有十年八年病咧，仲好地。但咁多年來，佢我日日聽你讀經啊，就以你呢個重經嗰種嘅功德加俾我。如果我一日之間聽過你重經咧，我個八十年中啊，有啲呢種種子。所以因為咁啊，我去世死咗之後咧，我個八識裏邊嗰啲佛法善根種子嘅起現後，就令我咧就脱離呢個畜生身。雖然係上升一級，都仲係唔可以做人，就做鬼，地獄鬼畜生啊嘛。三途就以畜生係最低噶啦，最唔知。咁啊，家下咧，佢雖然做唔到啲人，佢做到個鬼。但鬼中咧，佢個做鬼啊，哥做大哥嚟噶，我好多嗰啲手下嗰啲鬼仔、鬼子、鬼孫，所以我咁樣啦，你神父，我咪就多謝你，咪就答謝你，仲俾我聽到你個脱離個畜生身，所以我家我幫翻你一次，即係你吹個口哨咧，嗰啲鬼啊，我行到點啊，哥有乜事啊？但係好簡單啫，你班哥啲兄弟嚟，你飲曬嗰啲水，咁就冇你嘅事啦。果然咧，嗰啲。鬼人就冚唪唥通通嘅，唔使驚啦，大家飲啲，你飲曬，咁飲曬啦。當然你元老王就冇理由審判佢嘅喎，就可以走啦。嗱，我哋呢個故事咧就係話，凡有啲咁嘅咁壞習慣嘅人咧，我唔知邊個有冇啊？如果有就等真係警惕。錢固然係要俾，狼洗得水多或者電燒得多係要俾錢。但係俾錢就合理啊，唔係話你有錢就可以租辦嗰啲嘢。嗱，喺世界上，嗱我哋中國北方，以及呢個非洲，相信大家都聽過啦。佢哋冇水㗎，好艱難㗎。嗱，我哋中國北方咧冇河流，嗰啲做新抱做阿姑嗰啲女人啊，一早起身要行成一兩個鐘頭先至。包个水桶，包个水又要翻嚟行翻一两个钟头，咁啊呢一桶水啊吓，就全家大细啊，洗面啊、抹身啊、洗衫啊、煮饭都系靠呢桶水噶啦。你话几艰难啦、啊？早期朝呢个五台山啊，大家都知道北国好少水嘅，嗰啲小和尚啊，为咗照顾嗰啲乡下嗰啲斋主。嚟包嗰啲水，每人一個桶仔。啲桶仔咧，你今日你飲曬佢又好，你洗完一次啦，冇人理你噶啦。一日就有呢個桶仔，又點艱難咧？我亦聽我師公講過，佢我師公在身咧，佢跟過一個官做管家。咁呢個官咧，有條佢北方，佢叫北方啦，跟住佢做管家啊嘛，係嘛？佢喺北方咧，喺北方住過幾年。佢同我嗰啲細路仔出世咧。冇水沖涼，得咁啊點咧？咁邋遢啊嘛，本身都係豬。佢有嘅，佢當然有嘅習慣傳統啦。佢每一個女人懷胎，就要做阿媽啦，或者佢自己，或者咧佢仲有或者奶奶啊，或者啊阿媽咁咧，就幫佢嘅。點樣幫咧？佢哋北方人啊，就燒嗰啲麥草啊，南方就燒啲禾草，北方就冇米，就有麥。麥咧打出啲麥出嚟咧，嗰啲草散咗我哋燒。嗱，嗰啲草就有灰啊嘛，嗱灰咧就有啲渣嘅，冇理由話冚唪唥燒曬，咁有啲剩到燒唔到嘅咋。佢就揾到嗰啲西粉，嗰啲蘿豆啊，咁啊將啲灰倒上去，咁就篩出嚟嗰啲亂嘅積埋一堆，嗰啲粗嘅咧篩唔識咩就倒咗嚟，咁就保留。點咧？細路仔出世。將嗰啲灰攤入去，將個細路仔咧瞓上去，揾嗰啲灰揾到本身，等佢索曬啦，咁就慢慢搓啊搓啊，好似一條條咁搓咗佢，索曬嗰啲血水。咁你話啦，幾艱難啊？嗱，一生人難沖兩次涼，其中一次就係結婚啦。無論娶老婆之外嫁老公，一世人最好嘅日子就沖一次涼。以後咧，啲人真係成日都唔沖第二次涼嘅，所以呢一點咧咁缺水，自己啦咁冇水，都係畜生咧浪費水啊！所以咪損好多福咯，你啲福損得多， 你咪深到嗰啲冇水嘅地方受你哋咁嘅痛苦啦。咁所以咧，呢個福被眾生觀音菩薩非常收福，亦供養十方未曾如來，處處都收福供養佛。何況我哋啲眾生咧，所以我哋收福係好重要啊，絕對唔可以怠慢啊！收福唔係要出好多錢，亦唔使叫你啦嚇，點樣去出嚟？就在我哋日常生活中。自己呢知行識言，該用你就用，不該用的你就不要浪費。好像某人做工，他做地盤工作的日曬雨淋很辛苦，他是吃五碗飯的，沒問題就吃咯。你日做嘢做都是這五碗飯的，你沒五碗飯你不可以維生，不可以維持生命，不可以做工。你每日做工那麼辛苦就是為這五碗飯，你就即管食冇問題，係你自己賺到啦，你咪自己享受啦。你就唔可以話啦嚇，五碗食掉兩啖就掉好佢，或者整多一碗，你剩啲就掉咗佢，咁就唔好啦。咁啊浪費真係啦。呢啲人咧要收腹啊！我哋見過好多喺呢個嗰間，因為中過嗰行動唔方便，又唔可以揸車，就冇出街啦。我做工十年冇出過街一個人。出街就兩個人陪住我出街嘅，咁啊，當我未能中風之前咧，咁我有郵政，有個有郵政信箱係喺呢個中銀總局嘅，咁通常一個禮拜或者都要出去一次，攞下信就唔知買下嘢啦，自己揸車。嗱，咁啊，中環呢個廉卡房嘅左近大家都知啦，即係茂昌銀行對面嘅廉卡房咧，嗰次就好多得 office 噶嘛，前後左右啊。嗱咁啊，舊時早期嗰啲普通嘅職員有人包伙食啦，但係後來覺得呢個衞生唔係幾好啦，咁啊包伙食呢個問題取消咗啦。咁啊點樣食生命咧？就食飯盒啦，雞之爺興起佢哋食飯盒，呢啲先一個盒，你食咩咩咩肉啊、咩燒味啊、雞啊都冇，任你中意，呢啲先一個飯盒。嗱呢個飯盒咧，因為佢係勞動界食嘅。嗰啲飯係特別多嘅，肯定咧要夠食夠飽嘅，唔會話咧淨係得個體字好睇食唔飽嘅。咁啊，好多嗰啲文職人員啊，未必個個係大食噶嘛，唔係做勞工個坐住打字啊，咁啊整下啲文件咁啊，即係做呢啲文職嘅工作，當然就唔會消化好大，所以喺食飯食完咧。吃不完他又沒辦法吃不完他都沒得退貨的或者吃過那就還是都是扔的了他就什麼口水又被人滲進去那喝到那些可樂的神罐的汽水呢喝到最後他不喝得那麼多了他吃完的煙灰又彈下去然後扔下桶那這個呢我今天早上就不是這個不是在這個問題就乎呢有些乞衣又沒得吃真的餓到呢那他就怎樣呢嗱，手上抄呢個飯盒，一樣咪淋起一堆十個八個飯盒，一完就揾支咁嘅匙羹咧，咁就刮啦，揾到嗰啲就刮，將九個都刮埋呢一個，咁嚟食，佢有鼻涕又好食，佢唔係總之食，咁啊揸到你水咁啊冇和有水嘅，即係響咁樣佢又聲，佢咩水咧？佢亦都唔考究，總之有水同佢攞咩飲，有煙灰又有，乜都有。嗱咁你話如果我哋從我哋呢個人嚟講啊，佢真係好自我噶啦。咁但冇計啊，佢個環境係咁，佢冇錢食飯，又冇人照顧佢，你容唔可以有餐都係肚餓啦嘛？所以咁樣就食呢啲嘢，我親眼見過。嗱咁睇其他啲人唔會咧，即係肯定話呢種人咧，即係咁自我仲要話嚇，即係咁墮落咧，佢縮身。從因果上嚟講咧，就咁啊糟蹋呢個飲食。咁啊，再其次咧，我哋住喺外國，雖然咧環境係幾好，但外國人好慳住噶，無論中國人、外國人，去酒樓食飯或者宴客，食剩嗰啲咧都用公筷噶嘛，乾淨啊嘛，又揾個盒咧裝翻去食嘅，唔會話就咁撇住噶。咁我由嗰陣時咧，因為共產黨大陸咧仲係封閉。等到佢開放之後咧，就好多華僑都翻嚟鄉下，入啲親戚啦， 咁樣咧，親戚見到話我哋請啲翻嚟咁有錢嘅翻嚟啦，咁啊食咗餐勁嘅，咁佢就叫多幾個數，每樣餸都係變乜變食一碟半碟就唔要，因為太過窮的時間長，就表示佢個豪長，表示佢個富長。嗱，當時咧佢啲親戚喺外國翻嚟啦，啊，我哋捱工啊，做牛仔啊，嗱，啲幾個先翻嚟。大家歡迎一食一餐，靠你叫幾個餸冇問題，食得咪叫咯，話唔係食飯啊嘛，食餸啊嘛，請人哋食啊嘛，你就叫咗咁多，每一樣食一兩件咧，咁就算數啦。咁你如果係咁樣食，咪打包咯，佢又唔打包，咁你請人走咗去，就表示個闊佬。就呢點啦嚇，佢後來同我哋講啊，我認真係唔好啊，呢個都係真嘅，所以咧講咁多嘢俾大家聽啦，食福。唔需要出幾多錢嘅，唔需要破壞你啲鈔票嘅，就在呢個日常生活中，自己之間咧，真係該用你咪用咯，但係唔該用你就唔好浪費，唔好糟蹋，因為我常同你講啊，呢個係我講噶，我唔係聽老師教，係我自己諗出嚟噶。我哋今時今日打辦法，就係同一時間。全世界好多人冇得食嘅，真系唔好晒。我哋非洲好多小朋友饿到啦吓，真系皮黄骨瘦，好多饿死。我哋养只猫，你将佢称起条链子个后面称起佢咧，嗰只猫觉得会滞高喐下。但嗰啲小朋友，私人小朋友咧，你就黐个后面称起咧，佢嗰只手骨就放低啦，冇力递高啦。省人我捐錢話救嘅非洲嗰啲小朋友飲奶奶，佢如果你俾300元，就可以嗰日咧5000個小朋友有奶奶飲嗰啲 B B 啊！咁你聽佢就發激氣，咁我就俾咗1000元做咗3份，佢一百蚊我都唔掂佢走啦。咁啊即係話咧，呢1000元呢900元咧就可以啊！有過萬個小朋友咧，過一日飲奶奶又唔知邊個原因。加講嚟講，我就點解啲人咁淒涼，餓到個手都瘀曬，最後都餓死啦，係好痛苦噶。睇過我啊，呢啲就係咧，日畜生唔珍惜日常生活中所用嘅嘢，浪費，以為自己有錢，唔中意咪掉佢咯，唔中意咪唔要咯。呢啲咁嘅習慣咧，係要改一下真係啊！如果你唔係咁樣嘅話咧，你就鼠曬你啲福，咁冇福啦，咪冇咗享受，咪窮苦咯。我哋日常生活中自己好好嘅檢點，自己珍惜嗰啲飲食，唔好浪費，有個福就好大啦。嗱，你有福先至可以幫人啊嘛。如果你自己都冇福啦，你點可以幫人咧？就好似呢個救生員，咁你都唔會游水，你點去救人啊？咪連自己都浸死埋。所以話觀音菩薩啊，我哋上嚟所講同我所講，佢喺十方未塵如來廣修供養，咪就修福咯。無論身種種供養，或者我哋嘅心知無知識嘅教導修行，都係供養法。所以觀音菩薩有好大個福。或者福大到咧，可以咧加倍呢個眾生，如同我頭先所講，有80000嘅眾生，念念菩薩嘅名號，菩薩尋聲救苦，令你呢個火難或者水難可以免離。啊，呢個刀兵難、賊難、枷鎖難、風災難，可以得到免除，都係菩薩嘅福啊！有福。先可以加倍呢個眾生咧，嚟呢個咁嘅災難噶。所以説明呢個福被眾生咧，觀音菩薩呢一種啊，非常非常好嘅慈悲，係收福得嚟，先至可以咧施呢個14種無畏啊，去加倍呢個眾生嘅福被眾生。嗱咁啊，以上咧就14種無畏咧就講完啦。嗱咁啊，耳聞圓通。究竟三正道佛性，除了32應， 除咗十四無畏個功德之外，咁啊仲要向往呢個四種不是無的功德。所以以上文咧就講咗三十五念十四無畏功德之後咧，咁啊觀音菩薩又世尊，世尊咧就嚟稱呼佛。咁呢個係佢哋世尊咧，世出世間最尊尊最尊貴係最高。其實咧成佛冇乜嘢，就係、是、悲智雙運，有大悲心可以度眾生，有大智慧可以了生死。咁啊，自己有大智慧，有波野智慧，修行斷咗黑暗煩惱，了生死成佛道，先至可以去度人，度人嚟一個大慈悲啦。所以悲智雙運咧，就係、是、有度眾生，有智道。如果你有智慧，冇咗呢個慈悲啊，人唔可以度眾生。如果你單係有慈悲度眾生，你冇咗個智慧，你自己都未能斷煩惱，你又點可以度人呢？咁所以世尊咧係由九法界中世世世間以佛為最高，係為最尊，係最不可思議。點解？就因為佢福就慈悲智慧咧兩種都修到圓滿。因此先明白就世尊，佢話我就獲時圓通，修正無上斷道故，呢邊嚟解釋？咁啊得到圓通啊，係咪有四種不思議無上斷德呢？個內容，佢點解向下有四不思議做功德呢？就因為咧我有獲時圓通，修正無上道啊。嗱圓通就係咧六根富用。用六根咧，各降咧冇障礙，咁就叫做圓通。我哋講過，我哋一般嘅人六根係障礙嘅，有所隔嘅，眼係只能見，唔可以當耳仔咁樣聽，唔可以咧當聞香臭咁樣聞，又唔可以當咧個嘴咧食嘢了解呢種味道鹹淡甘辛，喺各個分門別户，眼只能見，耳只能夠聽聞。個舌根只能夠嘗呢個鹹淡甘辛味道，唔可以用第二樣嘅。諗家凡係呢個圓通咧，佢就正到呢個圓通理體啊，六根可以附用，嗱本經所講呢個聞性啊，依一根下手反聞聞自性，最後修得有功，正到呢個不生滅嘅聞體，因此呢個六根咧。個煩惱啊，一根地反圓，即係二根文性咧回歸一心，二根嘅煩惱就斷咗。外不如呢個音聲所轉去，內不隨呢個根起煩惱，所以內脱脱離根塵，就靈光獨耀啊，遍照十方世界。咁啊，因此咧，先就可以咧起用度眾生啊嘛。所以話我。同我觀音菩薩又就即係又持，除咗三十二應四不思之外咧，我又啊得到呢個圓通，而且呢個獲字咧就唔係話咧有一種文咧，你即係香港入邊人嚟，而係自己啦嚇任問而獲，有體先至有用，你未證呢個本體就起唔到呢個作用嘅。你要自己親自見到呢個圓通個本體，先係由體起用，好自然咁咧，你就會度眾生。所以我有獲時呢個圓通啊，就修正無上道故。嗱，修係依呢個文性反文明之性，具足呢個圓通上三質上嘅文性去修。嗱，咁啊修係舉足圓通上三根上不可思議。你所證嘅咧，咁咪亦都係不可思議啊！啊，呢個無上道就即係佛道。如果講老實啲，就係證到我哋眾生呢個本性，我哋眾生呢個佛性。嗱，我哋每一個眾生唔係有佛性啊，但係咧，你冇呢個修持之功，冇呢個修養之法啊，永遠呢個佛性咧係埋在呢個五陰色身之中。或者顯露出嚟， 諗家有啲反問問之性啊，一根幾反條，六根都成解脱。咁啊，正到呢個不生滅嘅問題咧，咁人就成就呢個無上道啦，即係將自己呢個本有佛性嘅煩惱斷除，本有佛性咧就得以顯露。咁我哋修正無上道啦。嗱，咁無上道呢個佛性咧，既然話唔係從外邊得嘅，你所證係證明自己本來具足，因為舊時未曾有修德之功，變咗呢個佛性啊，俾啲煩惱黑暗障住，睇唔到自己唔知得。所以修道人無論在家出家，信佛嘅修佛法，要之係修行，主要就係希望將呢啲煩惱斷咗，我哋呢個本有嘅佛性啊，能夠證到。佢所證係證佢本有，唔係話咧證由外邊入嚟一樣嘢俾你證到。所以本經第十章下講話，佢原本菩提係歸無所得啊！你原本成就佛菩提咧係無所得，所證嘅係證佢自己本有。就好似我哋一間屋裝滿都係珍珠鑽石，由於冇燈光，你唔知道啲鑽石一攞落都係你嘅。等你一開咗呢個燈光先知啦，哦，原來滿屋都係珠寶，可以講即係發財啦。但你所得嘅咧，唔係就開一盞燈嗰陣時咧，先有一路嘅珠寶搬入嚟，就本身已經有喺度噶啦。不過冇咗呢個燈光咧，就顯唔出嚟，俾啲黑暗黑暗冚住張，你睇唔到。咁呢個燈一開，全屋都光曬，一睇到哇，滿屋都有一路嘅珠寶。咁咪從此咪發咯，佢所得嘅係得個自己嘅屋咧，係本來有嘅，唔係話開咗燈嗰陣時啫，先至有攞攞搬入嚟。佢所得係得咗佢自己本身有嘅，所以呢一點咧，呢、這個和字咧就好重要啦。佢所修係不生滅，所證呢個無上道咧，就係、是、我哋自己本身呢個特色，個個人都有嘅。由於冇呢個修德之功啊。所以咧，佢冇可以顯露出嚟，有修德之功先至可以顯露出嚟。因此呢個分別咧，迷眾生嘅就係迷，就係、是、黑暗；成佛道嘅就係智慧光明，係現前得以受用。嗱，咁呢個本有佛性啊，就經常講咧，都好多咧讚歎嘅。佢話無心似秋月，的談清皎潔啊！無物堪比量，就教我如何説呢？佢話無心就係呢個無上道呢個佛性，好似咩？好似呢個秋天嘅月亮，好似拜神嗰時咧最圓滿嘅，如果好天，佢話的談就清皎潔啊！天上嘅月亮影到呢個人間有潭潭，即係嗰啲深嘅水，但係唔係好闊。直徑或者十尺八尺咁啫，但佢深咧一至八尺，水好清，呢、這個魚咧係照喺裏邊嘅。個河咪堪比咯，我哋呢個佛性咧係真係不可思議噶。具足一切法，就冇一樣嘢咧可以同我哋呢個心啊、呢、這個佛性啊、呢、這個真如本體咧係相比嘅。咁既然冇嘅相比啦。點樣先能得咧？為證先至可以知，張家俾佢開悟明心見性，先至可以見到。既然係全靠修證先可以得到見到啊，就唔使多講。我教我如何算啦？叫我點樣講？講唔出嚟嘅。其實我頭先所講，每屋一攞鑽石，話俾你聽，你都唔相信，因為睇唔到。一開個燈光，哇！真係講大，你冇講大話，呃我喎。一攞攞都係黃金鑽石，就顯露出嚟。所以呢個修行人最主要係講呢個修德，加入觀音菩薩啦，獲自圓通，反問問自性，一門深入，外離開呢個星塵，不為呢個動靜星塵所轉，外離星塵，內咧就能夠脱離。呢、这個物性嘅煩惱，咁因此咧，依此而修，正到呢個無上道， 能叫到無上道有咗呢個體啦，有體咪有用啦，所以又能善富善惡，四不善無盡妙德，又咧即成就三十二應十地無畏之外咧，另外仲無非一種咧，四種嘅不善無盡功德。咁呢四種不善無盡功德咧，就包括啊現容啦、説咒啦、輕供啦、供養啦，呢四種都係不可思議嘅無盡妙德嚟嘅。嗱，善惡就係不惡而惡，佢唔使刻意嘅做作，只要你正到呢個體，就自然有呢個作用啊！你唔需要乞求，亦都唔使去做作，係任運而得，係任運而作，咁就叫做係善惡。四不善就四種，其中一種就係煙慾，一種就説咒，一種就輕供養，一種就供養。呢四種嘅功德咧，都係不可思議咁無作嘅妙德。佢凡係所作，現容現走度眾生，輕供供養度眾生。佢唔使咧刻意去做，係任運而做。呢種咁嘅點解？咁啊功德咧，真係啦，為正先至可以做得到。唔係普通人呢個心可以諗下諗得到。或者我哋眼可以見得到，唔係不可以心思個口又講唔出嘅，咁啊叫做不知無作就無所作，妙德咧妙，佢就不可思議。德就呢四種嘅德，呢四種嘅德咧完全係從體起用，唔需要刻意去求，所以稱為佢做妙德啊。咁啊邊四種啊？嚟向下解釋一者。即是四種不思無盡妙德，其中的第一種呢，就是由我初獲妙妙民心，心精為民，見民各之不能分隔，食一娛樂清淨補過，故我能言眾多妙用，能説無邊秘密神咒。咁就講呢個重體呢個起用啦。一者四種不思為功德，第一種由我初獲妙妙初獲啦，即係初初啊，觀世音菩薩親近咗古觀音佛，咁啊古觀音教我哋從文思修入三摩地啊，咁啊初於文中入流王所，初初於用修行咧入流就唔係出流，離開咗外邊嘅塵境。入流照性不是出流，除了陰經轉，所以因此我們初初修行有效有獲得這個妙妙民心。這四個字呢，如果將它的價格即是妙民就妙心，就比較你好懂一點，不是妙民才比較難懂一點。你將它說成妙民妙心，每一個字價格呢就比較好懂。妙民就是这个反文文字性的功夫啊，有反文文字性，这样呢不随这个根尘所转，那么正到这个此觉智转这个妄尘，成为这个此觉智，那么就叫妙文。再由这个此觉智反照自己这个本觉妙心，那么本觉智又起翻这个本觉妙心，又照翻呢个此觉智，此觉嘅智同埋呢个本觉嘅理咧，维持一心啊！所以妙文就系此觉智，妙心就系本觉理体，由本觉理起呢个此觉智，由此觉智系照翻自己呢个本觉理，理智一如，理智维持一心，咁就叫做妙妙文心。心精就为民，咁由呢以呢个此觉智转呢个妄觉，成为呢个此觉，将你呢个不生不灭呢个本觉妙体咧显露出来，咁啊一心之理啊，系精纯而不杂，咁就叫做心精，正到呢个不生不灭嘅理体呢个心性咧，系精纯不杂，冇有其他嘅杂质同埋心精。 由遺民咧，遺就即係脱落，由啲心精之過純一容光，反民自正，外不隨心性塵所轉，內不隨呢個根性起分別，所以咧就內脱根身，就外離呢個塵境，就叫做遺民啦。遺就脱落，脱落呢個民性嗰種嘅煩惱，一個民性所對佢陰性，咁啊即一根幾反完啦，六根得個解脱。所以話見聞覺知就不能分隔。嗱，見聞覺知咧，見就係眼啦，嗱聞就嗅聞，就唔係聽音聲嘅聞。嗅聞就係我哋個鼻啊，聞香聞臭，佢哋嗅聞。嗱，覺咧就屬於咧我哋呢個舌根同埋呢個耳根咧各種嘅知覺。嗱，咁嘅見聞覺知咧就不能分隔咧。嗱，我哋通常頭先我哋都講過啦，呢啲道理咧。常常都講嘅，就我哋平時咧六根係相隔嘅，眼只能見，唔能夠當聽音聲。六根個個有佢呢個界限，係唔可以亂用。咁啊，吉眼我哋依呢個眼聞問知性呢種嘅功夫啊，正到本覺理同埋此覺智，維持一心精純不雜，內離。根身外脱星塵，所謂內外一心，內外一如，咁一根反而六根成解脱，所以其他所謂見聞覺知的四根咧，都不能分隔啊，唔會再俾落到呢個塵境咧，係隔開，同埋我眼只能見色，譬如只能聞呢個香臭，舌嚐呢個鹹淡金山嘅味道。身是覺觸這個冷的暖的殺滑，被這個外面的塵境所隔，但是我們一根既反完，反聞自性有效，其他的見聞覺知亦都是個煩惱斷除，亦都證到這個圓通，所以就不為這個外面的六種塵境所分隔，圓融歸於一心，所以不能分隔，就成一圓融，成一個圓融的體性，一個圓融的清淨理體，主要就是反聞自性之功，一根反完六根成解脫了，因為六根在性中是相知的同一體性，所以一根得以反完，其他各五根的煩惱亦都是脫離，亦都可以歸於這個涅槃，一如一根如心性，就成為一個圓融的妙理體，或成一圓融就清淨補覺，就成為佢一嘅圓融之體，入不生輕。此體咧係絕代清淨，一不不漏，一塵不染啊！咁啊，絕對係清淨。咁所以就清淨咧，補覺覺就係呢個智慧，我哋嘅自心嘅智慧，即係此覺之智，係普照十方。所以我話無法而不照，無事無照而不照，就好似我哋嗰啲寶啊，我哋嗰啲琉璃寶，啲琉璃寶咧係通明透亮嘅，中間冇半啲瑕疵嘅，能照上下左右前後都睇得到。咁加上我哋自心呢、這個此覺智，既然證到呢個本我理有呢個此覺智。这个此覺智能够普照一切，无一法而不在这个此覺智照能之中，如同那些琉璃寶一样，内外通明透彻，要叫做清净補覺。那么观音菩萨由于反聞自性之功，得到成一圓融清净補覺，因此你由睇你有果能意是众多妙用，我能夠指出種種的妙用，妙出了好的難用，不能說無邊的秘密神咒，也能夠演說無邊，即是無法展緊到這個邊界的這個秘密的神咒、本經如果到第七卷就名言咒， 而郭官咧官嘅時候，佢原裝咧就係呢個大悲咒，不管靈咒，不管大悲咒，點解稱為叫做秘密神咒咧？神就係妙用，咁啊叫做神，佢能夠醫病，啊能夠咧令你咧轉禍就為福，轉凶就為吉，令你事事如意。佢有咁嘅作用啊，就稱為叫做神咒啦。嗱，秘密咧，我都講過，唔係話唔可以話俾人聽，唔係話唔可以投稿俾人聽，唔準人家見，咩睇唔係咁噶，咁啊佢就真係咧大錯特錯啦。所以呢個秘密咧，就冇一個咒啊，包括大悲咒、楞嚴咒、有其他嘅咒語，係完全咧係搖音，用我哋中國文字咧，係大概嘅時候咧，接佢呢個音。嗱，呢個音咧係廣東話咧，就比較咧白啲咁多，形狀型啊。嗱，普通話咧就比較型啲，就比較好啲普通話。咁因為秘密真係每一句咒語都係一啲鬼神王或者係大菩薩嘅名嚟嘅。咁啊，呢個嗱呢就第一句南無可樂但阿多拉爺爺。嗱，南無有得解啦，南無從佛法嚟講咧，一切嘅好事或者就係乜嘢？供養啊、尊重啊、禮拜啊、讚歎啊，都係叫南無。呢個南無包括好多好處嘅，凡係好嘅説話都代表曬。你話供養又得，你話佢係歸又得，你話佢係頂禮又得，所以叫南無。嗱，咁啊，南無邊一個啫？話供養邊一個？尊重邊一個？係讚歎邊啊？就何那达那多那耶耶菩萨。嗱，咁你话从文字睇啊，何那达那多那耶耶啊？点解？我相信中国一流嘅文学家都冇得解嘅，因为佢字译呢个音，印度话嚟噶，喺印度呢个音当然冇咁正，即系大概系咁样嘅译到啊。佢就何那达那多那耶耶系一尊大菩萨嘅名嚟嘅。咁如果佢唔能夠解咁啊點咧？最緊要做，最緊要念，你就可以咧得到佢個加肥。所以我打個譬如，我叫傳慧，廣東話有得解啊！我啲字好似泉水咁倒出嚟嘅，即係話我好聰明咁解啦。係唔係就連我咗呢個名就好聽啦？如果你譯過呢個老翻英文咧，就 CUNWFBI 咧，你就天下最靚。英國牛津大字典都冇呢兩個字嘅，冇得解嘅，不過譯呢個音，但係冇得解唔代表佢冇用喎。我哋住喺美國都話嘅，你揾千威，咁我就梗係答佢 ，Who call me？ 即係有反應嘅 ，I'm here 咁有反應嘅，唔係話咩你呼聲千威咧，佢就似木頭咁冇反應嘅，即係有作用啦。文字上就冇得解嘅，譯音嘅啫。但係呢個作用咧係一定有反應，咁我哋家下咧何那達那多那耶耶菩薩係一個名嚟，係一個鬼神王菩薩嘅大名嚟嘅。咁我哋家南無係恭敬佢、尊重佢、頂禮佢、供養佢。邊個啊？就供養呢個何那達那多那耶耶菩薩。咁我哋如果時時念呢個大悲咒，第一個就係供養、讚歎、尊重、恭敬。何那达那多耶耶菩萨，我哋时间系咁念啊，日日都系咁样念，无事无处唔念，咁我念得多即系教惯到教到，你日日都叫佢，咁要话咧，你有咩灾难一念佢咧，佢话哦，你有咩事揾我啊，我有灾难我帮你啦，有咩咁啊功效，咁所以呢个南无又好似系直落嘅，但系呢样嘢有84句，好似第二句南无阿弥亦都有南无咧。第三個陀螺結結娑婆那嘢嗰啲咧，就冇呢個南無。其實冇南無咧，唔代表唔係，唔代表冇。呢、這個意思就係即係呢個南無就直落每一句都應該有南無兩個字啦。南無阿彌陀陀螺結結娑婆那嘢都有呢個南無兩個字啦。係由於我哋中國啲人個文學啊，喜歡呢個簡略，唔喜歡咁沉氣、咁繁複，所以咧就。第一句、第二句有南無，其中都有幾句有南無嘅，其他嗰啲就冇呢個南無啦。而且有咁嘅意思，就是、尊重、恭敬、 讚歎頂禮咧，下邊嘅一句個菩薩嘅名。咁啊，大悲咒有84句，但係84尊咧，觀音菩薩咧化身嘅名。我哋念大悲咒就即刻成日都念觀世音菩薩。我因為念得多啊，你有一種咧反應啦。你有咩災難，一念起啊，大悲咒菩薩就會沉聲救苦，令你的消災免難，令你凡有所求都皆得如是。嗱，咁呢個你要明白喎，你所求又冇男仔求個男仔，冇女求個女仔，菩薩做可以加俾你。啊，我想做男仔，逢每一次開我都中頭獎，咁樣呢個就冇人知幫你噶啦。見你貪心啊，你唔係話修行，你係貪心。如果菩薩都幫你嘅話咧，每一次六合彩搞咗號碼，都係你中頭彩嘅咧。咁啲菩薩咧係助長你嘅貪心，唔單話咧幫你唔到，仲助長你嘅貪心。貪心係墮地獄嘅，做埋呢個貪心之因，你先讀埋呢個地獄都墮落嘅。呢啲菩薩就幫你唔到，亦都冇嗰個菩薩，只係種善心。你有咩災難，有咩困難？佢就默默之中，冥冥之中啊，你念菩薩嘅名咧，我哋一定咧尋聲救苦嚟到幫助你。所以因為唔可以從文字上一個個字咁解釋嘅，所以稱為咧就叫做秘密嘅咒語。神有一種妙用，一種妙力。嗱，我哋有病，可以唔特別咒咧，令你個病好嘅。嗱，從前上海有個出家人，我都忘記用咩名，就50年前嘅事啦。我初出家受咗戒，上去讀書讀法學院，咁啊遇到有個法師，嗰時候我就好有名，我忘記咗個名。我念大悲咒念到啲水滾嘅，咁一念起大悲咒咧，嗰啲水就好似煲滾油咁樣嗰樣滾上嚟嘅。有咩作用咧？整當時整個上海啊，嗱普通人家或者冇錢醫病啦。所有嗰啲有錢嘅人家，無論係父母、小姐、公子哥、哥兒、少爺，好多有嗰啲嚴重嘅病咧，係醫生都束手無策嘅，無可奈何嘅。後來聽到佢呢個大悲咒唸得咁好啊，都請佢大悲咒。大悲咒真係真係好翻啊！咁證明佢唸得唸得好有功效，唸得好誠心。因此咧，上海好多人咧，嗰啲有錢人咧，家庭有病，醫生都冇話知醫佢噶啦，就揾佢飲啲特別酒水，飲特別酒水就好翻。而且有咁嘅作用，所以稱為佢叫做神咒，唔可以在呢個文字上一句一句咁解釋，所以佢哋秘密加埋就佢哋秘密神咒，又包括我哋下邊嘅靈驗咒，包括佢嘅大悲咒。同時這個神咒呢有一種妙用，第一種就是叫做呢密密遮惡。你密密遮惡呢，從前有一個人是無賴來的，這個無賴的游手好閒，終日都是呢遊遊蕩蕩鴨鴨片片的揾食的，在我自己這個國家呢，即係人都知道，我人都怕佢啦，佢就冇呢個立足嘅地方噶啦，唔使趕佢，但佢自己都冇錢立足喺自己呢個國家，咁佢就離開咗國家，走到第二個國家，咁佢點樣生存咧？佢就吹牛啊，即係講大話，佢話我係邊個國家嘅人，係嗰個國家嘅公子哥兒，係個太子，係我隔離呢時點樣點樣，咁咪吹一輪咧。咁當地呢個國王咧，以為佢真係咧咁有身份地位，你用呢個女即係公主啊，就嫁俾佢招佢為女婿，咁啊應該都好有地啦，即係驸馬爺噶啦。咁但係佢因為一向都係無賴啊，有一餐冇一餐，就脾氣好壞。雖然咧佢咁啊幸運，講大話呃人，令個國王信佢用佢個妹。嫁咗俾佢，應該就享住富貴榮華噶啦。但佢死性不改，發脾氣，動不動發脾氣。變咗佢呢個公主太太咧， 都唔知點樣服侍個丈夫，唔知道佢呢個外來嘅丈夫啊，嗰、那個國家咧係咩嘢嘅禮教禮儀，做女人點樣服侍個丈夫，冒門投水。哦，有一次咧，丈夫呢個國家有個人來，佢因為做生意唔係啱啦，既然呢個人咧係丈夫嘅國家人，佢應該知道佢呢個國家嗰啲禮教。女人太太已經服侍個丈夫，咁就佢請教佢，請教呢個人咧就問佢你個丈夫叫咩名啊？係叫咩名？咁呢個人一諗呢個就無賴，喺我哋國家裏面咧冇立足之地噶啦。咁但呢個國家嘅體面喎，唔可以出嚟。呢個就係我哋嘅人咁樣，就唔敢罵佢，就只有心中明白，就教佢一個方法。佢話嗱。我寫幾句説話俾人，教你讀熟佢，你唔識唔需要解噶啦。早知佢以後唔發脾氣，你就唔好攞出嚟。如果佢發脾氣咧，你就念俾佢聽，念呢四句話咧，佢就會乖乖地聽你話噶啦。佢絕對唔敢再發脾氣噶啦，唔敢再為難你噶啦，唔會再打住嗰啲大男人主義對你噶啦。咁呢個公主咧，當然好歡喜啦，馬上請教佢啦。佢就講咗四句話，佢話無親就望他過，就欺狂一切人，佢粗食就思想食啦，又何路服作親咧？個無親望他過，你喺我哋自己呢個國家咧，又冇親人，又係無賴，冇話先立足，先至自己咧去他國，嚟到今日呢個國家，咁就欺狂一切人啦。講大話，話你自己係邊處嚟？你係嗰處嘅太子，好有身份地位，人家就算認你為真，就將呢個公主咧嫁俾你，你應該要心足啦，仲發咩脾氣？所以話粗食即係思想性啊！你喺自己個國家都冇得食嘅，唔好話幼細嘅有冇食，就係粗嘅你都冇得食嘅，有都係好普通，常常有都係都好粗嘅食物。我粗食嘅常食啊！你今日遇到咁嘅環境咁好啦，你就發咩脾氣？個呵咯，服咗親啦，就何必再親人咧？發脾氣，擺呢個大男人主義咧？咁呢個公佢呢個公主太太就唔識佢呢個國家丈夫嗰啲文字噶嘛？亦只係咧呢個人教佢，佢你唔請點樣解啊？你唔需要佢去解。總之咧，你個師生一發脾氣咧，你就念俾佢聽。就包佢咧，唔敢再為難你噶啦。咁呢個公子下緊嚟，照讀有乜嘢？咁樣讀咪相信到嘅。同埋咧，佢呢個所謂咧講大話嘅丈夫無賴丈夫就係唔知喎，仍然可以發脾氣。咁啊，公子可以試下啦，睇下啲四句話係咪真係好靚。我就念出佢無親望他國，佢欺寒一切人，咁啊粗食啲事常情就何路？服作親咧，咁佢呢個無賴嘅丈夫咧，一弊家伙，底牌俾人睇穿咗啦。公子欣念啲四句話，真係苦守成就乖乖地，唔再發脾氣。以後仲想搞唔搞發一次咧？佢每發脾氣，公子欣念啲四句話一次，令到佢咧從今以後咧唔敢再發脾氣。不過啲四句話咧，各種嘅力量。咁即係佢話公主咧，佢唔識，佢唔係呢個國家嘅人，但係唔代表冇用喎。佢只要念起嚟，佢呢個外國嘅丈夫咧，呢、這個無賴丈夫咧，就乖乖俾俯首帖耳，一句話都唔敢多講。咁就譬如乜咧？譬如啊，神咒力量，你從短命嘅文字嚟解咧，係解唔通嘅，唔可以一句一句咁樣解嘅，純粹係譯音。雖然又唔解得出嚟啫，唔代表佢冇用喎。你一念菩薩就會沉聲救苦，就知道你個災難，佢沉聲救苦啦，有佢呢個作用。所以第一種就是默默遮惡啊，靜靜地咧係遮住咗佢呢個無賴丈夫咧嗰種啊惡意脾氣。而前講啲四句話，就譬如我哋。念特登就念咒人咧，每一句都系菩萨圣号嘅名，或者嗰啲鬼神王嘅名啊， 我認定得佢多咧，佢就會加俾我哋。咁第二咧就是、軍方嘅密令，喺軍民咧，好似我哋去打仗啊，行軍，又好似夜晚去打仗，咁黑麻麻又冇街燈，荒山野嶺。咁如果對方有人嚟，咁係自己個伙計啊，就因為敵人咧，好難分辨。所以每一個地方出兵，對方打仗，佢自己呢個地方咧，今日出發，我哋要咩做口號？啊，咁要我哋出發之後，如果對面有人嚟，我哋就講出我哋個口號。啊，咁如果對方係自己人咧，咁就知道咧，要點樣點樣答，同呢個口號咧係相配合嘅。呢、這個就自己人咧，當然就唔會再打佢殺你手槍射佢啦。嗱，咁如果萬一你個口號講出，但係對方冇反應啊，咁亦都反應唔到，證明係敵人啦，你就可以打佢啦。入軍中嘅密令就係、是、譬如啊，我哋念神咒嘅人，所有啲邪神惡鬼都唔可以接近你，唔可以害你。由呢個菩薩嘅力量，咁啊加俾你，使你啦嚇免離呢個災難。點解？因為你哋冇生命。就同菩薩咧係同一個口號，係同一個心願，所以你一念菩薩個名咧，菩薩就會加俾你。如果你唔念咧，就等於話你同佢講口號咧唔配合，當然就唔容易一加俾你啦。所以就叫做軍中嘅密令，亦都係密密遮我，咁因此咧就叫做係秘密嘅神咒。由於意容同埋説咒啊，咁啊其中咧或言其中即係呢個意容呢方面咧，現出一手即係、就是、一個頭，嗱頭只有一個，冇兩個頭嘅有嘅人，所以呢個一手咧就代表一個頭。既然頭只有一個，就以呢個一字開始，佢哋一手一個頭。三手即是三個頭，乃至到五手、七手、九手、十一手、一百八手、千手、萬手、百萬事先梳交落手。我點解有咁個頭呢？就表示觀音菩薩啊，係以種種身，每一種身個眾生有佢一個樣，好似三十二應，咁就每一類眾生都有佢呢個身份個唔同。呢、这個頭唔同，嗱為咗使呢個同類身好夾下嘅，大家都係咁嘅樣，好夾下，所以曾經講過，觀音菩薩係咪女人？觀音菩薩唔係女性，佛冇呢個男女相嘅，但係為著呢個禮教嘅關係，想做女人咧，佢哋連呢個女人上入邊有啲女人呢個頭咯，大家都係女人，咁就好夾化佢啦。唔單止喺外邊可以入到閨房同佢傾偈。坐埋一齊教佢，咁你變咗呢個，因為你變咗呢個女人個頭咯喎，咁入個手啦，而且好多好多好多類嘅眾生個頭唔同，佢連好多好多類嘅眾生咧，要佢同時攝化佢，咁啊好多個頭，咁即係話三頭五頭，嗱咁啊家咧呢啲咁嘅頭啊，就入咗表化，係一頭。就表呢個一度清淨，就表示我哋個佛性只有一個。呢、這個佛性係究竟清淨，一塵不染，一法不染，係究竟嘅一個頭，即、就、係、是、一個清淨嘅菩提呢個，就表示一度清淨。嗱，三手就三個頭，就表示呢個三德比座，即係發生波業解脱，表示呢個三德比座。嗱，五手咧就表示呢個五份法身，即係界定為解脱、解脱之結，代表呢個五份法身。嗱，七手就表大乘嘅七覺之啊。九手就表呢個八正道同呢個一切總結，八個因為九啦。十一手就係五根同埋六塵，六十一咪代表十一手。佢如是乃至就超量之前，咁啊由十一以後啊，或者二十啊、三十啊、三十幾、四十幾啊，一路至到一百八十、一百六十八個頭， 就對比到一百零八三倍，千手萬手，千手就代表呢個千餘，萬手就表示呢個萬德莊嚴。十二年萬德莊嚴，嗱八萬四千蘇家落手啊，有八萬四千多蘇家落手，嗱八萬四千係眾生嘅煩惱，眾生煩惱多過八萬四千咁多嘅。咁啊佛咧就説法有八萬四千個煩惱。對住呢個眾生咧，八萬四千個煩惱，都叫佢八萬四千啦。嗱，蘇迦羅咧喺印度我話，中國話就佢哋堅固，佢哋不動，即係咧觀音菩薩正到呢個不動而又堅固嘅金剛三昧啊，先可以燃起種種嘅妙力多手。所以呢個蘇迦羅就好重要，無有轉變。350年咒啊，念到最少个偈颂，最后嗰两句啦，个信就多胜，可消磨，疏加罗心就无动转啊！呢就可能尊者梦凡响本经开始，叫第三卷背后，我哋开悟啦，唔得在世间接受了物，皆即菩提妙明圆心，心经本行嗰十可以大开圆顿解，明心见性。親見本來就為著多謝佛菩薩的心因，所以他就發願，我願今得我成寶王，又還道如是行沙眾啊，將此身心奉塵責道眾生，用為他的報佛心因。他這種菩提心啊，他就表示他永遠都不會變，永遠多謝佛給他開示，令他開源，令他明心見性，所以他就信入多性，是可消磨，即是虚空啊！佢就虚空就唔可以变坏嘅。你话我哋从细路睇到大都系呢个天空，唔系佢唔变坏嘅。就算你有100岁、100年，你个天空都系100年。一代一代，我哋中国有5000年嘅文化，5000年都系呢个天空。所以话信又多性啊！呢、这个虚空性，纵使可以消磨，但个疏迦罗心无动转啊！我呢個善心，我呢個菩提心咧，好堅固，好穩陣，唔會有變啊！無動轉，我呢個堅固心發願度眾生，以報佛恩，我呢種心咧唔會喐動過。咁所以呢個蘇迦羅手咧，就表示啊呢個堅固不動，就證到呢個金剛三昧咧。正到呢個理體，先就可以去除煩惱啊！能夠現呢個種種嘅慾，二臂、四臂、六臂、八臂、十臂，一路至到八萬四千五陀羅臂。咁呢個咧就第二個搖手臂，呢、這個臂就即係手臂。手臂咧有一種提攜嘅作用。盡都係人多就好做作啊嘛，多幾年多幾隻手啦，咁做嘢咪快啲咯，快啲做完收工啦。咁如果你少幾隻手，即係少幾個人，就冇咁快做到收工。但係人多就好做作，呢、這個手咧係我哋做嘢，就表示觀音菩薩咧咁多手，所謂千手千眼，呢、這個都係大概嘅數目，就係、是、手多。眼又多，眼多睇得清楚，边个有灾难，边个念观音菩萨圣号，就特别有，咁佢哋寻声救苦去帮佢，提携佢，以呢个慈悲手咧去提拔佢，所以呢个臂咧就有提拔嘅作用喺度。咁所以观音菩萨啊，大家嗰啲原来有千手观音，有千眼观音，佢就每一只手咧。有隻眼就挑個眼，我哋有隻眼喺度，一千隻手有千個眼咯。你表示觀音菩薩咧妙用無邊啊，其實就唔止千手千眼，不過咧取大數，應該係觀音菩薩咧係無量個手眼，先可以現身無量，遍法界度眾生，隨機施教。咁加個二。这个一 呢個二四四變成呢個二咧，就我哋嘅人啊。從頭先我個頭只係一個，所以一手係單數開始一個頭，但係手字有兩隻嘅，所以呢次就唔可以用一臂啦，就要用兩臂二臂，即係由雙數目咧開始，個二臂、四臂、六臂、八臂一路知道咧係八萬四千五台羅臂。如果從呢個表反方講，就二臂就表呢個權臣二字啊，啊四臂咧就表轉法式成四字，啊八式就前六式、前五式、埋第六式、七式、八式，加轉法式成四字咧，轉呢個前五式萬字變成新，轉呢個前五式咧成為呢個聖所作字。轉第六式成為妙觀察字，轉第七式就成等比平等性字，轉第八式就大圓鏡字，轉咗呢個八式嘅煩惱成為咧四種嘅大圓鏡字，咁啊佢四比，嗱六比咧就係表呢個六度，嗱八比咧就係表呢個八正度，十比就表呢個十力。十二臂就表自行六度，嗱化他嘅六度就乜十二啦。十四就表自行化得嘅七角字，二七就一十四啦。十六就系表自行化他嘅八正道，八正道咧自行呢个化他咪八十六，咪十六臂啦。嗱十八就系表呢个十八不共法，二十就表呢个十身同十力。乃至到二十四啊，就表咗十八不共法加十六六度，十八不共法加六度啦，就二十四啦，就四臂啦。咁乃至一百八臂、千臂、万臂，要八万四千五陀罗臂啊。咁五陀罗喺印度个话，中国个话咧就佢哋结印啊，就系观音菩萨个手臂咧系结印。道众生，或者争其他嘅宝物，道众生，每一个手臂都有一件宝物嘅，佢所争啊，每一件物件无非都系道众生，所以今次只系讲你嘅人，就菩萨咧结印，道众生，佢哋二目三目四目九目嘅如是乃至啊，一百八目。千木万木八万四千清净宝木，这个你二眼啊，二木它不同一，因为眼是一对的，木就是眼，所以用这个双数来计算，它的二木就两只眼呢，那三呢就多了个天眼，就说明我们这个人修行有效，压服烦恼，得到这个天眼，多只眼，天眼呢看得很远，很多嘢咧攞到佢脑睇得好清楚，咁啊佢哋三目咯，嗱四目啲人表四字，九目就表呢个四字五根，四五咪九啦，而算乃至啊一百八目，即系一百八智慧，千目万目就八万四千清净宝目，八万四千众生咪烦恼黑沉暗嘅，黑沉暗先表呢个八万四千嘅波野智慧，智慧系方圆嘅。波野智慧修方就破黑暗嘅，破咗众生嘅烦恼四支，个烦恼黑暗。嗱清净宝目咧，因为波野智慧系清净嘅，冇黑暗嘅，咁就清净。嗱宝目咧，宝亦都系一种嘅波士。我哋呢个波野智慧啊，呢种宝咧，我哋遍照法界是你而无畏，一切嘅众生。凡有所求於菩薩，菩薩都以呢個清淨寶目咧嚟到觀察佢，尋聲救苦。嗱，呢三種嘅一種嘅現容，一種咧就係現手即現鼻，一種咧就現呢個眼目。從呢個究竟咧，就知道呢一心三德鼻。現手咧呢個頭，頭啊就是、人生最高嘅。 同埋最低就腳板底啦，要企喺度最高就個頭，所以我哋有句話：頂天立地，頭就最高頂住天。亦都個頭咧，係咪其他嘅五嘅珠根總綱嚟？嗱，個頭有眼、有耳、有鼻、有舌，即係你啊，有呢個種種嘅珠根，都係呢個頭咧總括咗喺個頭上面。咁又從呢個最高啲方面講，就表示呢個法身德，法身你睇一切法最高。佛所證是照這個法身是最高的，那法身能夠雖然無形無相，但能夠包含一切法，一切法無不在我們法身包含之中，就好像這個頭不單至高，亦都這個眼啊、鼻啊、耳啊、舌根啊，通通都在這個頭裡面包括，就如同法身德包括萬有一切法。所以這個手呢就代表这个法身德，那这个臂呢，手臂呢就是代表这个解脱德。菩萨修行反问文自性，正到究竟不生不老的问题，就是解脱一切烦恼，解脱一切生死和解脱德呢。因为菩萨正到这个解脱德，自己得到解脱，所以他以这个慈悲的手啊，是提携我们的苦恼的众生，令我们的苦恼的众生呢经过提拔，能够勉励一切的诸苦。所以这个臂呢就代表这个解脱德了，那目的眼本眼是能见的，就代表这个波耶德，波耶就是清净的智慧，是我自己的心地光明。那如果我们能够啊咁啊，好好地咧，破除呢個蒙蒙煩惱，波嘢得顯露出嚟，就可以遍照一切法。一切法無不在呢個智慧心光所包含、所照露。一切時、一切處係無所而不照。所以呢個眼咧有呢個照料天佛嘅功能，就代表呢個波嘢得能夠遍照一切法，自理而無為。咁所以呢個頭，同埋呢個鼻同埋呢個目咧，呢三樣代表呢個三德備座，代表呢個法身德，代表呢個解脱德，代表呢個波耶德。嗱咁啊，三德備物座啊，得如一心啦。咁啊，觀音菩薩依呢個二分文眾嘅修，反問文自性轉呢個妄文成為呢個真文，不生不滅嘅文體，所以能夠起用喺現用。言鼻言目，就从佢正到呢个三德鼻状嗰度啊，又睇又知，见到咁多种去度众生。跟住话画慈就画威，画定就画慧。嗱呢八个字咧，亦都系随机思考。嗱慈就系慈悲啊。如果有一样众生佢好懦弱嘅，样样都惊嘅，如果你碌大只眼教佢咧，你即系。你面前开口就吓死佢，走走唔前。所以遇到嗰啲柔和嘅、嗰啲懦弱嘅众生咧，菩萨咧就垂眉低眼啊，以呢个慈悲心咧去度佢，令佢你唔使心慌啊，你唔使惊，我唔会拉下你。佢本身都懦弱，你再擘开对眼，佢咪吓死佢系嘛？所以遇到呢个懦弱众生咧，佛就菩萨用呢个慈悲咧个心下度佢。嗱，畫威咧，威就威曬啊！金剛怒目，如果嗰啲光強環顧嗰人，你哋同佢講得到，你手裂腳碌埋對眼嘅，咁菩薩用呢種咁嘅人咧，就同佢鬥惡啦。啊，就用呢個威德咧，就都降服佢。啊，所以千手觀音咧，大家可能都見過，個十一面啊，個頭頂度咧有呢個鬼王頭嘅。你亦都有呢個慈容，觀世音個相，觀世音慈容個相，咪代表呢個慈悲咧，度呢個懦弱嘅眾生、柔和嘅眾生。嗱，咁啊幾個鬼王頭，個個都係水水碌眼嘅，個面有紅有黃嘅，就表示佢呢個威勢。遇到嗰啲惡嘅、嗰啲唔講道理嘅人咧，菩薩之用呢個威就降服佢啦。 就畫定畫為定，就是破這個三緣，眾生的心上東上西，從朝上到晚不知見了多少百轉萬轉千轉，那麼心散亂，所以菩薩呢就以這個定來修持他這個三緣，所以就畫定，就是畫為為的智慧，眾生如痴啊，不明事理，不信因果，咩佢哋是非更加唔明，所谓颠倒黑白、将官离旦，都系如痴冇智慧啊！所以菩萨你用个智慧，用呢个波野智慧咧，破佢呢个黑暗，令到佢显示自己嘅心地光明，明白事理，辨别是非，知因识果。所以有时用呢啲咁嘅如痴人咧，我就以呢个智慧咧。嚟到幫佢哋個救苦眾生，遇到呢個所謂懦弱有和，佢哋以呢個慈道佢；遇到呢個惡嘅人嘅咧，佢哋用呢個威嚟到折服佢；遇到呢個善心嘅人咧，用呢個善定咧去幫佢收拾佢；遇到呢個愚痴人咧，用呢個智慧咧破愚痴煩惱。所以話畫慈畫威，又畫定就畫慧去救度佢救苦眾生。救呢就是解救他的烦恼，富就是富持他这个法身伟明得以增长，令到众生就是说破烦恼，令到这个法身伟明得以增长，都是观音菩萨的中的慈悲，就是得大自在，菩萨度众生呢不需要作业，不需要分别，是很自然地不会有障碍的，有众生的菩萨的名，菩萨就会曾经救苦，是出于这个自然，出于这个大自在，没有障碍，所以他得大自在。那我讲到这处呢，有四种不思议无证明，第一种已经是讲完了。那我讲到这处呢，然后这个三种很容易讲完。那么下个礼拜四呢就是圆满了。那这个圆满先就讲完，所以下个礼拜四啊，如果边位得闲嘅，咁做个圆满功德，有齐有尾啊，咁啊圆满次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净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南无阿弥陀佛。